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调频 FM959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北京市房山区汽车流通促进会第三届汽车文化节将于2017年7月14日至7月16日在房山澎湃汽车公园隆重举行。我是北京汉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旭亮，我仅代表北京汉卿东南汽车全体员工，预祝本次汽车文化节圆满成功。 959资讯快报。 中新网7月6日电，据住建部网站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组织开发了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2017年6月末，全国所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全部接入平台。自7月1日起，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业务已全部可以通过平台办理。据悉，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全面投入使用，使住房公积金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账随人走、钱随账走，达到了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目标，提升了住房公积金服务效率。跨区域就业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手续齐全、符合转出地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向转入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即可通过平台办理转移接续业务，解决了过去职工往返奔波、手续繁杂、时间过长的问题，提高了服务的便捷性和有效性。据介绍，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除了将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资金安全快捷转移外，还实现了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等业务信息接续，有利于转入地中心及时为职工提供贷款、提取等相关服务，充分保障了职工权益，有助于更好地为农民工等新市民解决住房问题。7月1日起，河北省在全省范围内实施网络餐饮服务备案制度。在河北省开展网络餐饮服务的第三方平台供应者应向省食药监局申请备案，取得河北省网络餐饮服务备案凭证。7月30日前未取得备案的，必须停止平台的网络餐饮服务交易。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 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一些很优秀的朋友拥有很多，可是老是觉得不开心啊，压力很大，甚至轻度抑郁。我理解呢，这应该是不安全感或者是不自信在作祟，对自己不满意，所以就很容易焦虑。接触到的圈子越广大，就会越感觉自己特别渺小，觉得前方的东西花花绿绿很美好，都想要，可是一个都抓不住。看得远走得慢，难免摔倒，可是应该相信你真的已经很好了。 我曾经翻山和月岭去寻找快乐的触摸行踪，陌生了眉头的痕迹，却忘记了我的最初的单纯的念头。曾大声地抱怨过，我为什么如此的不快乐，直到这 见你，你原来就在我旁边。原来简单就会快乐，所以说不用复杂的去寻找什么。简单是快乐的最好的选择。是我清澈的眼神，不再去猜测。原来身边的一切是如此的迷人，让快乐随时绽放。什么简单是快乐的最好的选择、变得简单就会快乐，于是我清澈的眼神不再去猜测。原来身边的一切是如此的迷人，让快乐随时绽放。 喜欢在不开心的时候找人安慰，现在呢觉得倾诉负能量除了徒增别人的烦恼，还会浪费时间，而且会让这种负能量越扩散越大。不开心了，实际上独自想清楚这些根本原因是什么，然后去寻找解决办法。抱怨始终是逃避，直面痛苦才是第一途径。

条件合适为理由，两人凑合在一起，到最后还是会不甘心。如果产生极致快乐的真爱没有出现倒还好，如果出现了因为现实羁绊没有在一起的话，就会把不甘心发泄在那个勉强在一起的人身上，觉得委身于他，于是给对方扣上了罪人的帽子，因为总会觉得他欠了自己大把快乐。这样其实非常不公平，因为做出选择的人实际上还是你呀。 不需要借口，爱断了就放手，我不想听你也没说平静的交错，随便找个理由，决定了就别回头，不爱你的人说什么都没用。分开时难过不能说，谁没谁不能好好过，那天我们走了很久没有争吵过。分开时难过不要说，如果被你一笑而过，还不如让你选择想要的生活。分开后我会笑着说，当朋友问你关于我，我都会轻描淡写，仿佛没爱过。其实我根本没人说，其实我没你不能活，其实我给你的爱比你想得多。 知道健康的减肥方法只有运动和节食，可是还是会心有不甘的试图寻找捷径，想要躺着就能够瘦了。就像我们明明知道对方不喜欢自己，可是还是会奢望嘛。也许多献一点殷勤，或者是装个可怜，就能够换来多一份的在意吗？答案其实已经明了于心了，只是总还是会抱有一些侥幸。虽然忍住嘴管住心都是难极了的事儿，但努努力总还是可以的吧。于是永远都在这个圈子里面打转转啊，虽然这个很难跳出来，可是有一天你一定会不由自主的就会出来的。 一个人往前走，经过每个路口，忘记了一开始那个以后，也许我还是不懂你不会再

色，追光红与黑，我便是痴心人。街灯，有谁会在乎多一个人？心中的苦闷，又反复地沸腾，刺痛我一生的伤痕。漫漫的人生，追光红与黑，我便是痴心人。痴心的流，而我该何去何从？恨我真心难受，怨你真心难求，任谁命运来捉弄。风它不停地走，泪着痴心的流，而我该何去何从？ 这是20年前刘德华演唱的《真情难收》，收录在当年的飞碟唱片灌录的这张同名专辑当中，作词人是刘余瑞，作曲人是陈大力、陈秀楠。我们已经两次提到了陈秀楠啊，这个人物呢和李宗盛之前呢一起组建了木吉他合唱团啊，组建他在乐坛当中的分量。另外他的著名的经典作品也有很多，像张雨生的《大海》，像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还有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他是唱片黄金时期的重要人物，见证了港台流行音乐的巅峰。 心

偏偏我痴心难改。心荡漾，余情未了的心荡漾，记得你微笑时是梦前，我不想阻挡你在我心荡漾，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不是对谁都如此纠缠，只可惜你无缘分享。 谁说的了，一段感情一开始太戏剧化的话呢，结果总是会不得善终。 你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里，听同一片 CD， 麻痹所有的泪滴，我全都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伤痛的心 仿佛无法痊愈，心痛难过，只因为你冲动，没有后悔，不觉得累，我愿为你承受。只是在你愿不愿意接受幸福，我愿给你最真挚温柔，摊开你的双手，就让一切从头。都把自己关在屋里，问同一个问题，放不开他的离去。